好，歡迎大家收睇解圍，我是莊榮輝， 我是吳凱欣， 我是冼卓南。 根據細良的講法，這些鏡頭影得人靚啲嘅，所以吳凱欣今天啲人都話你不靚咧，就冇辦法啦。 咁就冇辦法 啦。係啦，用我影人影得最靚的鏡頭， 即係已經 嚟影你啦， 用到最盡啦。 係嘛，我望下裝下你先，係幾靚啊 ？OK OK， 係幾靚啊？ 遠觀 OK。 嗱，我哋係冇添加嘅，係 啦， 我哋係即係冇用啲 app 去改我哋個樣嘅，不過個鏡頭咧。嗱，象徵啲鏡頭影得我哋靚 啲， 係嘛？即係個啲人你望得冇咁浮腫係嘛？可能亦都係啲燈光關係啦，好多嘢啦嚇。 燈光嘅重要。 亦都試試呢個係4K 鏡頭啊！嗱，我哋好似廣播咁啊，下面有鏡頭擺落嚟。OK， 咁嗱，今日我哋呢一集咧，嗱，我哋而家都改咗節目啦，就我哋改咗錄影時間啦，響翻播映嘅當日。中午即係當日下午啦，就去錄影啦。咁啊，而家啱啱出咗個新嘅消息啦。嗱，行政會議琴日唔宣布嘢啦。721因為要唔見人啊嘛，係咪？咁所以佢就冇宣布嘢啦。係啦，721要唔見人，佢冇宣布嘢。咁啊，但係咧，我哋都講少少啦。721嗰度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同冼卓南咧係721，即係舊年721咧，我哋喺架列車度嘅兩位其中。即係人物啦嚇，阿冼卓南仲有受傷添，咁所以琴日嘅721周年咧，我哋兩個係有去到嘅。咁我哋就計劃咧，今集解圍嘅下半 part 咧，就詳細咁樣講一講。咁有興趣嗰啲咧，咁啊聽完上半 part 咧，聽埋下半 part 我哋講下721。嗱，我包保大家咧，就對我哋嘅香港警察咧就刮目相看嘅。我哋講完之後啊， 同埋應該尋日冇乜媒體係報導得到我哋喺入邊嗰個情況。 冇錯啦，而因為啲選舉關係咧，琴日去啲有啲係立法會啲候選人咧，電視啊媒體都唔多報導嘅。咁而家我哋兩個作為啲即係有參與嘅蛋散咧，咁我哋就即管啊現身說法講俾大家聽。不過我哋講翻我哋仲點先？第一咧就今日林鄭宣布咗啲新措施喎，係咪啊？ 係啊， 咩措施啊？ 話咩室內要強制戴口罩？ 我喺平眾地方，蘋果有個名叫做強罩令， 強罩令， 強罩令， 我都唔明。即係嗱，其實咧，始終政府都唔肯面對一啲現實。我見而家講好多樣嘢咧，嗱，之前講完一輪啦，即係香港人真係算係咁噶啦。講咁多措施出嚟，其實咧。由早兩個禮拜疫情開始話咩第三波嗱，當然我唔知道第二波係幾時啊，其實啊，突然間話第三波，其實我覺得呢個係第二波嚟喺我心目中，咁話爆發咗啦，跟住有好多措施，包括啲公眾場合啊，一啲在行商經營嘅人啊，受到呢個嘅限制啊，做唔到生意啊，或者限制點做生意啊。再更甚就去到打工仔啊！你出行嘅時候有啲乜嘢嚴防嘅措施啊？喂，咁耐以嚟啊，唔多聽見嗱，我聽到啲嘅，但唔多聽見有啲即係因此而損失嘅人咧，就叫政府俾錢嘅，少嘅，相對少嘅。嗱，呢種就係香港人啊嘛。喂，之前你乜都未話啦，你有俾咁啲人都算啦，俾唔到啲人咪孖叉你咯，係嘛？喂，其實而家呢一轉咧。如果是以個疫情經濟不好，我哋香港人每人收到一皮嘢呢個標準嚟計咧，我覺得呢個第二波疫情咧，如果再持續落去多一兩個禮拜咧，其實政府要補償俾每個香港人咧，係唔止呢個數，我覺得。喂，因為我哋買口罩、 搓手液、 將攞好多好多防疫品 都唔止， 係嘛？喂，好坦白講，雖然搭任何交通工具都有風險，但係其實我選擇搭多咗的士即係有陣時費事啦，係嘛？即係你又唔想人哋傳染你，亦都我知道好多時，即係有陣時你去到啲大型嘅交通交匯處，你望到啲的士多到咧， 係超級多， 你真係唔忍心嗱，因為我係少同你心嘅，我舅父以前同我住咧去揸的士嘅，不過我舅父而家80多歲退休啦，OK。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的士司機嘅生涯咧好艱難，所以我有時我可以搭到嘅我都盡量搭啦，有時都付出到嘅，有時幾十蚊咁樣，係嘛？咁即係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喺個經濟層面上面再做多啲嘢咯，如果唔係咧就好痛苦。即係接住落嚟，我幾個 case 咧都想同大家同兩位分享一下咧，因為即係我係逆市。 奇葩嚟嘅， 又奇葩咗啦！ 即係 逆市都 喂，你點會逆市都仲一日開幾個會啫？我即係一日仲開緊幾個會嗰只，係、嘛？因為啲會冇收噶嘛，而家嗰啲係 啊。 咁嗱，我第一個想講嘅咧，就係、究竟啲屋苑啊，點樣同嗰啲大型嘅承辦商或者保養商去議價喎？嗱。啲議價啲咩技巧啊？嗱，我簡單，我開宗明義講，我以下講我又唔開佢名住啦，因為傾緊啦，大家令我孤隱其名啦。我想講就係有一個升降機承辦商，咁佢喺逆市佢都仲話要加某一個 程度 嘅百分比，十個百個 percent 咁樣。咁啲業主梗係唔想啦，係嘛？咁請教一下兩位啦，喺呢啲招標過程裏面，大家都知道，我哋講過好多次㗎。呢啲升降機承辦商咧，你招標咧揾唔到多噶， 係 係嘛？咁點樣去有啲咩手段或者策略或者程序？啲業主嗱唔一定係做到嘅，我知冇辦法，冇一個方法一定做到議價嘅。但係小業主要小心要留意嘅咩地方咧？有冇啲可以分享一下咧？阿小翠嗱，你個選區都有兩個大屋苑啦，係嘛？你有啲咩策略話俾大家聽下咧？ 嗱，通常第一個即係。叫表面啲嘅策略啦，就話我要做招標，我要做公開招標， 冇錯。 咁樣我要睇下究竟市場上有冇係咪真係真係做唔到先？咁因為始終你話升降機承辦商我哋都知道可能某幾個叫龍頭嗰啲公司啦，佢哋都可能都已經佔咗好大嘅市場比率啦。 冇錯。 咁所以究竟有冇公司肯做？咁第一要招標先啦，第二就係、喂，就算我哋明知都好，我都要喂話到俾嗰個承辦商聽，我唔一定用你嘅喎、咁你要俾個 signal 個承辦商聽先，呢個通常第一個做咗先嘅嘢嘅，就會係咁嘅策略咯。 嗱，市場呢個咧係我諗重中之重嚟嘅，即係第一咧就係要，因為我哋反圍標個角度成日都講啦，金科玉律嘅，有選擇先唔怕俾人圍標嘛，係嘛？但係奈何而家嗰班嘅承建商咧？他哋唔知道有心定冇意咧，就好少人去投標啊嘛。所以頭先市場講嗰部分咧，就係第一，要讓公眾啊或者公開啊知道我哋唔係冇咗而家間唔得噶。因為有陣時咧，好講真嗱，我當大家誠實嘅，在商言商咁去計，嗰啲嘅承辦商佢唔去入標咧，其實佢有個好傳統嘅諗法就係、我入標嘥氣㗎啦，啲個屋苑咁新，佢都諗住都唔會無端端轉個升降機承辦商啦。我又唔係原廠，我做乜報標嘥時間係嘛？我揾人填個標，你估唔使錢啊？係嘛？咁嘅心態啊嘛。但係頭先市場講嗰個就好重要啦。你要讓公開知道，喂，其實我係公開選擇㗎，我唔係老鳳揀翻佢㗎，係嘛？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啦。但係究竟成個管理委員會或者業委會或者法團是不是有這種思考呢？那我覺得要開明一點咯，真的不要想著一定要他那間才行的、千萬不要這樣想啦。好了， Bonnie 有沒有什麼小策略呢？ 我的街坊呢就會去透過、去說換一些這個方向去考慮的， 是 即係因為我啲街坊，即係我處理嗰啲樓咧，多數都比較舊噶啦，其實，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哋都會諗啊，我除咗係要要嗰啲日常保養維修，即係嗰、那個睇下有冇機會轉到保養商之外，都會啊，如果我頭先你都講啦啊，可能一啲真係想原廠保養嘅，佢咪會偏向翻揾翻原廠嘅。但如果你換過一部新嘅 lift， 就變咗冇咗呢個問題。 係。 咁所以變咗佢哋有啲就會用啊，不如我哋試下話出個標就係話，不如我哋試下換 lift 或者係連埋嗰個維修保養合約一起去做咯。 冇錯，嗱呢種就係工多藝熟啦。Bonnie 處理嘅好多屋苑或者大廈咧，都係年紀老賣嘅，就即係換 lift 嗰啲咧，成日好多時用得着嘅。即係我哋有陣時普遍你喺香港接觸到嘅樓，你話佢需要換 lift 嘅程度咧係唔高。不過我都熟悉五香個選區嘅，佢個區嗰幾百座樓咧，嗰幾百個法團咧，其實真係好多。都個樓齡年事已高啊，高齡嘅樓齡，即係其實因為你大家知道啦，一個50、60年樓齡可能係極限嚟嘅對個樓宇，係嘛？佢如果嗰啲大部分超過40年樓齡嗰啲咧，其實都相對咧係 係過得耐嘅，係嘛？而一架升降機係嘛，佢行咗三十幾年嗰啲係嘛，你仲苛求佢好好咁運作咩？係嘛？即係大家搭過啊，講開升降機，不如講下少啊嗱。你搭開最舊嘅升降機，而家仲搭到嘅，舊成點啊？嗱，我呢個形容嗰個舊法，你就知道點樣舊㗎啦嘛。即係譬如要自己開門啦， 自己係啊， 你話 係嘛？係啊，嗰啲好恐怖， 自己抗襲啦， 係啊，好恐怖啊啲。 跟住就佢升降嘅時候，你仲可以摸到出面埲牆喐緊㗎，係 啊， 係嘛？嗰種即係一仲有㗎嘛？ 北角嗰個咪有 啊？北角有啦，係嘛？嗰個有啦，我去過深水埗有啦， 好多工廈都係呢款 啦，工廈有啦，係嘛？尖沙咀都有啦，係嘛？灣仔有啦，係嘛？我去過多啲呢啲啦，但係嗰啲通常都單棟樓，通常就係十零層樓啦，我記得最多都係十。四五樓嘅啫，就好少去到廿樓嘅，啊，咁嗰類型嘅，唔好慣咗鏡頭，咁我都不過我節目當我哋講波，要睇翻前邊啦，係嘛？咁啊，因為對我太 close 啊，佢有時咁樣幾得意，係 啊， 咁所以嗱，呢個係我哋見到啲樓宇係呢啲啦，咁所以嗱，咁我哋嗰次而家我講個 case 咧，就係佢哋有個好離譜嘅做法嘅，就我覺得嗰個承辦商好離譜嘅，佢係點樣嘅咧？佢係先俾個 offer 你，就係、是、某個數。我舉個嗱，我舉個實質嘅情況點咧？係 維修保養， 保養嚟嘅啫， 日常 保養嚟嘅啫，月費嚟嘅。即係，但係佢嗰屋苑咧有三十幾部 lift 嘅。 OK， 咁係一個好大額嘅生意嚟嘅，即係一年係講緊幾百萬。 嗯 嗯 嗯。咁啊所以佢好重視嗰個盤啦，亦都企得好硬啦啲價錢。咁佢就話要加8% 咁樣。咁佢話加8% 咧，咁佢但係即係呢啲咧就係、是、嗱，我要提醒各位觀眾咧，嗰啲嘅大公司咧，佢會派好多公關人員咧，都會同你啲業主溝通嘅。而今次我呢個 case 咧，業主咧就係、是、有少少中咗佢伏嘅，我覺得。 嗯。即係俾佢氹到。 又唔可以話俾佢氹到嘅。總之嗱，個狀況就係咁啦。佢公開佢兩手準備嘅。 係。 硬嗰套咧就交俾業委會，就話我要加啦。 嗯， 你咪要過咯，你過定唔過啫，係咪？ 嗯， 遠嗰手咧，佢、 嗯、 又如果新業主嚟問佢話，誒、哎、其實喺、 哎、有得傾 嘅 嘢， 有得傾嘅咁樣嚇，咁樣 嚇， 係啊，跟住咁傾整好咗之後啦，咁、我委員會又過咗啦，咁啲業主即係佢嗰種話俾啲一般業主聽，佢仲有議價空間咧，係、削弱咗嗰啲人去投票。嗰、那個意欲嘅，好似今日你哋投嗰票咁，OK， 咁削弱咗佢個意欲嘅，咁令到佢哋唔積極去投票，OK， 咁唔積極去投票咧，就搞到個議案咧就原來過咗， 冇、 但其實出席嘅人只係得10%咯，咁、就唔係好多咯，咁、如果用翻法例新改動嗰個咧，佢唔夠20%噶，佢呢個絕對超過，絕對係重大嘅 議案 收嗰個議案嚟嘅，咁、所以。嗱咁嘅狀態，咁一去到嗰個屋苑過咗咧，咁嗰個之前放風俾啲業主聽，話仲有得商量嗰個咧，就變硬啦，由軟變硬啦。 嗯， 我冇啦， 你過咗啦， 過咗咯， 邊有得傾啊？ 係嘛，冇得傾啦，咁樣。 通啊？ 係啊，咁，所以 that's why 咧，我上個星期啦，咁我就有去到啦，咁佢哋好好啦，嗱，好奇怪嘅喎，嗱。佢個狀態咧就係佢哋有業委會嘅，有管理公司嘅，有lift 承辦商嘅，有啲業主喺度啦。咁全件事咧就由個管理公司咧就撮合咗 lift 公司會嚟。咁我哋班業主又嚟啦，佢又邀請我啦，係嘛？咁啊當時都有當區議員出席啦。咁再但我心諗我走咗先知嗰個當區議員啦，老實講唔好意思，因為大家蒙曬面，我認唔到，亦都我真係唔識佢。咁再有就係、是、反而就冇咗個 OC 喎，即係冇咗個 業 委會出席喎，係唔出席喎。咁我唔知佢唔嚟一定點樣啦，或者佢覺得身份嘅問題啦，諸如此類，我唔理佢啦。好啦，喺嗰個會度咧，就全部同你講技術嘢啊，點點點啊，我哋咁樣啊，其實真係講到尾嗰句咧就話。都通過咗咯， 你仲同我講乜嘢啫？ 你仲同我講乜啫？跟住講到所有嘢咧，啲業主就同佢講啊，你有申請補就業啊，咁你公司即係成本低咗啦， 冇流水加價咁樣。 跟住咧嗱，我以下講翻咧嗰個升降機承辦商講啲乜鬼嘢？點解佢話要加價？真係令人髮指嘅。簡單佢講咧，佢就話成個疫情咧， 他們的成本都上升，那這個可能對的。跟住話咧，佢哋都增加咗好多咧，清潔嘅功夫、消毒嘅功夫。 嗯， 咁所以咧，而啲工人咧都有人工上升嘅壓力。咁所以咧，材料話成本又上升，咁所以咧佢哋就 加價 咧就加價啦咁樣。所以加價咧就似乎係勢在必行啦咁樣。 嗯。 咁其實講到尾，我點樣回應佢咧？我唔逐句抽證佢啦，因為全部都錯嘅，我覺得。 嗯。 咁我好簡單，我話第一，我話咧，全世界而家評估咧個經濟都下行嘅，係，你冇得拗啦， 係啊， 嗱經濟下行包括幾樣嘢啦，成本會下降啦，工資會下調啦，係嘛，利潤會下跌啦，係咪？好啦，跟住我話俾佢聽，我話咁每個機構都會增加成本嘅，譬如你派多咗口罩俾啲員工， 係， 我話但係你作為升降機嘅保養咧，你所保養個位置咧，其實咧，啲客係去唔到嘅喎。你一係就機房，一係就 lift 頂啊嘛。 我話你而家咪同我講，我 lift 頂你燒個洞。佢真係搞笑， 即係諗住所有嘢套翻落去佢嗰度就可以講啊。 我話乜嘢叫做保養嘅定義啊？咩叫做全保嘅定義啊？全保嘅定義就係所有嘢都保。淨係啲客搭 lift 啲人掂到嘅嘢你唔保，呢個先係全保定義啊嘛。咁即係你而家做緊全保，其實你要負責嘅地方就係啲客掂唔到嘅地方，你燒咩毒啫？你燒咩毒啫？咁講廢話係嘛？跟住就話啲咩保就業嗰啲，我話喂，你公司有申請保就業係嘛？政府呢個保就業計劃，我又同佢講道理喎。政府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就願意。是補一些呢，因為有些機構是會裁員，因為疫情裁員，而很明顯你們的機構不是，為什麼你都可以申請呢？因為我們這個政府懶，說趕不切，他就說一刀切，是人都給你申請，而你們申請了，你們領了些錢，又不肯退回給業主，還要加業主價，我說你們是不是離譜啊？是不是？所以現在這件事呢，有待他說這個星期五答我喎。 今日星期三， 系啊，跟住佢就话佢话咁我哋尽量答你啦，我话你都要答下人啦。咁嗱，讲真，呢啲造价嘅嘢咧，其实就系叫做系啲咩啊？商业嘅决策嚟嘅。 系， 佢有权话俾你听，我卖200蚊个叉烧饭嘅。老实讲，咁你咪唔好买咯，唯有。咁但系而家似乎即系屋苑之间、业主之间要群策群力啦，去做好佢啦，系咪？嗱，呢個咧就係升降機呢個個案咧，就我第一個呢個星期遇到嘅。 嗯， 咁而另一個遇到咧，話呢個都精彩嘅喎。 係點啊？ 我想問兩位啦。 嗯。 如果我招標承辦商咧，係咪一定要招最平標㗎？ 即係唔係 㗎？ 我想問，如果招唔到嗱，兩位輪流答啦。 嗯。 如果我招唔到最平標，法團啦。結果揀出嚟唔係最平標，幾個問題，第一嗱，綜合答啦，大家法團需唔需要孭起啲咩責任？需唔需要向邊啲 party 嘅人解釋？日後有啲乜嘢有機會俾人追究？我想問一下，就呢幾點，如果揀唔到最平標啦，係嘛？揀出嚟嗰個比最平標貴咗20% 嘅，係嘛？咁法團點算好呢？有啲咩需要做呢？吳響先啦，今次。 因為如果揀承辦商，一般個工程都比較大啦。咁一般都應該係業主大會去決定嘅。 係一定係啊，係啊。 咁業主大會嘅決定，咁法團只能夠執行或者係去幫手繼續去處理嘅啫喎。 冇錯啊。 咁法團淨係都可以尊重業主嘅選擇嘅啫喎。 係啊。 咁可以點樣處理呢？我都真係唔知點搞喎。係 嘛？阿孫良，你點睇啊？ 我諗多少少就係咧，即係如果純係啱啱嗰個情況，咁同邦尼一樣啦。咁你話法團有冇咩特別責任？我特別諗唔到。但係調翻轉，即係如果個業委會裏邊唔係即係管委會裏邊啲委員、主席、師傅、秘書，佢做足曬啲利益申報嘅步驟，咁。講到啲公司又唔同佢有關，咁佢又即係投咗佢自己個票之後，咁樣嘅情況之下，咁就應該冇乜特別嘅即係個人嘅責任噶咯。 冇錯，好啦，我就問另一個問題啦。 嗯， 通常做咗啲大型工程咧，都有請顧問公司㗎。 嗯 ，OK，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如果而家揀唔到最低標，揀咗頭先個情況啦，揀咗個比最低標咧貴咗兩成嘅， 嗯， 咁顧問公司有啲咩站呢？我想問一下兩位啦，顧問公司有啲咩站呢？先頭先啦。 即係如果顧問公司喺度，咁啊承建商啊揀一個最，即係唔係最低標， 係啊， 咁呢個情況亦都佢亦都冇咩特別嘅，但係顧問公司嘅角色其實就係要分析俾啲業主聽，究竟可能佢入標嘅承建商有啲乜嘢好，有啲咩唔好，咁到最尾個選擇權都係喺啲業主上面去解決，即係去決達去決定噶嘛。咁所以顧問做足咗佢分析嗰部分嘅時候，佢就。就已經 OK 嘅咯， 即係佢冇嘢承擔啊，係嘛？你覺得咧，邦尼？ 因為最緊要睇下佢同嗰個公司有冇啲咩關係嘅，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如果係公平去處理每一個嘅投標，去分析佢俾所有業主聽，而業主佢有自己嘅選擇，咁我都認為我覺得顧問公司個責任唔係太大嘅， 係嘛？ 係啊， 我先要向各位觀眾咧就 declare 咗先， 嗯。 我喺事前咧就冇同嗰兩位咧就講過呢個係邊個個案嚟嘅，咁我問埋呢條問題啦。喂，如果當業主大會揀咗間承建商出嚟， 嗯， 係高於，最低標嗰個咧兩成啦，頭先我講過啦， 嗯， 係咪？而顧問就出聲就話：喂，公開發封信出嚟，你揀唔到呢間啊？呢間咧？就貴過咧最低標嗰間兩成， 嗯， 啊就六啊幾萬， 嗯， 咁如果咧有業主話要追討咧，嗱我就唔可以承擔呢個責任㗎， 嗯， 嗱法團你要同意，你唔需要我承擔呢個責任，我先繼續我嘅工作。嗱，我唔係叫你猜測佢點解， 嗯， 相反。你覺得，因為你哋唔知道 case 係咩嚟噶嘛？你覺得呢個承辦呢個顧問公司有冇可疑咧？ 我講咗，我覺得有可疑嘅先啊。 有咩可疑啊？ 啱啱我哋都講嗱，我哋又諗唔到有佢有啲乜嘢嘅責任。 嗯。 咁即係除非咧，佢有做過一啲可能誤導啊，或者其他嘢引導啊，其他嘢俾業主聽揀邊一個，咁佢可能就有呢啲責任啦。咁但係如果佢公正地即係分析完之後，俾啲業主聽，咁業主嘅選擇揀咗嗰間，咁我點諗都諗唔到個責任在於喺個顧問公司度喎。咁所以我覺得無啦啦突然之間要戴頭盔，咁呢樣嘢就相當可疑啊。 係嘛？安妮咧？ 冇，即係佢就所講六十幾萬有個差額喺度啊嘛。 係啊係啊。 咁我諗究竟呢六十幾萬對於佢嚟講係？乜嘢咧？會唔會啊？你揀咗啊？而家貴咗六十幾萬，你就唔揀最低標啊嘛？咁、 啊、 你俾多咗六十幾萬。 係啊。 咁其實業主都肯去承擔呢六十幾萬，咁點解顧問你咁在意呢六十幾萬咧？因為又唔係佢俾嘅，業主俾啫嘛。 我想問大家，如果你客觀咁睇，嗱，你兩個未知 case 啊、 嗯， 客觀咁睇，覺唔覺得個顧問係好想啲業主揀最低標啊？ 想咯，係啊。 系嘛，好想啊嘛， 系啊， 系咪？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大，呢个系最大个疑问咯。 嗯， 你作为顾问，你是中立噶嘛？ 系啊， 点解你有个倾向咧？仲主动去写封信，冇人问你噶、哦？咁人哋业主大会，嗯、即系你而家系咪出现咗个问题就系、是？哦，原来业主大会咧，俾晒咁多间你拣咧，其实系有指定答案嘅。 嗯， 只要你拣唔到指定答案咧，嗰、那个顾问咧。就會出聲， 就戴頭盔， 就話你個答案係唔啱嘅。 嗯， 跟住就話咧，呢個答案咧有機會咧令佢有啲風險。 嗯， 咁佢就戴頭盔咧。我從來未見過咁樣嘅顧問信、哦，所以我諗住咧去揾執法部門處理嘅。 嗯 嗯， 我諗住揾執法部門處理。喂，好明顯啊！你而家根本上你就係夾啲業主，所以揀最平嗰間。 係 係。 而我講得好清楚啦，呢、這個 case 咧係嗱，我唔講得太多啦，因為、我諗住揾執法部門嘅時候咧，我盡量就唔 disclose 太多 details 啦。 嗯， 總之咧，如果個顧問咧，你出聲，你講啲咁嘅嘢咧，我覺得你直情係想啲業主去 改變佢嘅選擇， 嗯， 甚至乎係俾緊籌碼一啲可能即將拎5% 出嚟推翻決定嘅人嘅一個籌碼， 嗯 嗯， 係嘛？你作為顧問公司應該中立、公平、公正嘅身份，何必去做啲以身犯險嘅嘢呢？最搞笑就係佢嗰封信裏面個內容係寫明啊，你都已經經過一個咧有足夠法定人數、合法而公平、公正、公開嘅業主大會，揀咗呢間出嚟。不過佢個標唔係最低標，就比最低標咧就貴咗20%。咁樣喎、啊，佢咁樣講喎、啊，我真係覺得咧係拗曬頭嘅。所以咧呢一類型嘅管理公司或者顧問公司咧，我覺得咧即係大家要好自為之啦。 嗯， 因為嗱好簡單個例子嘅啫。呢單嘢我哋會 keep 住咧，同大家咧去到分享我哋嗰個睇法，因為顧問公司咧，其實佢唔應該就一啲冇道理嘅説話咧去講。如果顧問公司佢係覺得，喂，你揀咗一個唔係最低標嘅，而佢就有機會承擔中間嗰啲差額嘅話咧，喂，咁啊晨早喺投票嘅時候講啦， 係， 因為嗰日嘅投票裏邊咧。其實有個高過最低標超過 100% 嘅喎。如果我揀個超過 100% 嗰、那個，即係高一倍喎，即係300多萬同800多萬嘅關係喎。咁難道我差500多萬？你原來你諗住賠㗎？冇可能啊嘛，係嘛？而我哋最令我哋側目嘅咧，就係呢個顧問，我哋問過佢咧，喂，其實呢次標應該幾多錢先合理啊？ 佢冇嘅， 噏唔出㗎嘛佢。咁你又噏唔出咯，係嘛？而人哋唔揀300多萬嗰啲，咁啊，梗係即係唔揀最平嗰幾個，梗係有問題啦。當然我都要講翻有少同我有衝突嘅嘢嘅。因為有啲業主冇離開會，或者可能有離開會嘅，就出咗封公開信，就鬧我嘅。 鬧你咩先？ 應該係鬧我對佢合作。佢話咩反圍標人士？庄先生嘛，应该系我啦， 系 嘛，我当系我啦，系咪？我就自认啦 ，OK， 我 系 反围标人士，姓庄嘅，咁，系嘛？我觉得佢话紧我啦， 嗯， 佢话我梳摆啲人唔好拣最平嗰啲啊嘛， 嗯， 其实我就唔系咁做嘅， 嗯， 我梳摆啲人咧，我冇梳摆，第一，我系讲出个道理，我上集都讲过啦，我即系话嗰扎承办商里边。有一好一部分咧，唔知點解咁啱得咁巧，有10個價錢一齊唔填落去。 嗯， 係啊， 嗯， 咁啊冇填到一啲價錢落去，咁佢咪最低標咯。 嗯， 但係我想講咧，冇填一齊夾埋，可能咁啱得咁巧夾埋。 嗯， 冇填價錢落去咧，而個價錢咧係有一間咧係貴過揀咗出嚟嗰間嘅。 嗯， 哦。 所以你咁樣講咧，完全唔正確嘅。 嗯。 OK， 不過 anyway 呢個世界咧，我哋就係要企硬出嚟反圍標噶啦。 嗯。 好嘛，咁轉頭落嚟咧，可能大家覺得氣慾噶啦，我哋會講下721。我同任何人講我哋嘅經歷咧，大家都捧腹大笑嘅。希望我哋用個輕鬆啲嘅角度講下，因為我哋要笑一下啲 poopoo。轉頭見。